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连小五也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在安慰大家，还是安慰他自己。等待是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，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的等待居然如此漫长。奥斯卡在吸收魂环的时候，前后只用了不过小半个时辰就已完成，可唐三被蓝阴草包裹在内后，时间就像凝固了一般，始终没有动静。一个时辰过去，两个时辰过去，天色从黑暗逐渐变得明亮，再由明亮重新又走入黑暗。整整12个时辰的等待令众人都疲惫不堪，可谁也不敢大意。唯一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，唐三背后生出的八条猪腿始终在动，这证明唐三还活着。在赵无极的命令下，众人轮流休息，只有小五说什么也不肯，一直在唐三身体下方守候着。小五在心中默默地祈祷，祈祷唐三一定要平安地度过这次难关。一声低微的呻吟将神志已经有些模糊的小五惊醒，他赶忙抬头看去，修长的蓝银草缓缓解开，一根根向外舒展，渐渐露出了里面的主人。唐三的身上覆盖着一层棕黑色的东西，随着蓝银草散开，这些棕黑色的物体就像是掉落的外壳一般，渐渐从他身上剥离，露出了里面的身体。当小五再看到唐三的身体时，俏脸不禁羞得通红。唐三此时身上不着片缕，整个身体完全赤裸着，身上的肌肉变得极为明显，虽然不是那种夸张的凸起，但看上去却充满了力量。古铜色的皮肤下隐隐有着淡紫色的光晕流转，他整个人悬浮在空中，双腿舒展开来，五骨自然下垂，看上去整个人都充满了一种邪异的感觉。唐三凌乱的黑发中多出了一缕极为明显的紫发，之前的呻吟声正是从唐三口中发出的。此时唐三的双眼缓缓睁开，眼眸中尽是一片迷茫之色。唐三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只觉得自己一直在极度的痛苦中忍耐着承受着，就小五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的意志。当剧烈的痛苦突然消失之后，一种难以名状的舒爽瞬间传遍全身。痛苦可以承受，当极度痛苦之后的舒爽来临时，唐三整个人终于陷入了沉沉的昏睡之中。他再次恢复意识时，就是小五刚刚看到的画面。唐三的眼前一片朦胧，像是笼罩着一层白纱，各种感觉渐渐回到身上。伴随着神志的逐渐清醒，唐三眼前的景物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。身上说不出的舒服，似乎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，只有背后有点痒，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自己的背后延伸出去了似的。唐三能够感觉到泥土的湿润，也能闻到周围空气的吹拂，可他隐隐发现似乎有什么变得不一样了。此时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唐三的变化，朱竹清和宁荣荣看到他赤裸的身体，赶忙羞涩地转过身不敢再看。小五虽然同样娇羞，但唐三的安危对他来说更加重要，强忍着内心的羞涩，依然认真地注视着唐三。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围绕着唐三身体上下律动，那紫色的魂环看上去极为明显，紫中透亮，衬托着唐三赤裸的身躯。而在唐三身边，所有的蓝银草都已经悄然消失了，他背后那八条三米长的巨大猪腿依旧存在着。 哥， 小五忍不住轻声呼唤着，突如其来的声音令唐三一惊，这个声音对他来说实在太熟悉，也太渴望听到了。下意识的，唐三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正好看到抬头仰望自己的小五。 唐三的身体剧烈颤抖了一下，想向小五扑过去，可是此时他的身体是在四根猪腿的支撑下悬浮在空中，那猪腿本身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，随着意念一动，猪腿自然收起，从地面上拔了出来。身体的变化唐三自己也不清楚，整个人立刻失去了平衡，一下子就从空中摔了下来。 小心！ 小五惊呼一声，张开双臂接住了唐三。幸亏他实力不错，唐三也只是从大约两米多的空中落下，冲力也不算太大，这才被小五接住。唐三背后的八条猪腿同时向后扬起，看上去虽然诡异，但并不影响唐三的行动。熟悉的味道传入鼻端，唐三几乎是第一时间反手搂住小五的身体。 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小五，真的是你？乖，乖，不哭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 小五同样紧紧抱住唐三，泣不成声。此时，唐三已经从刚刚清醒时的朦胧中渐渐恢复过来。小五的味道他再熟悉不过，加上怀中柔软的娇躯上传来的温度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小五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唐三轻轻拍着小五的背，不禁泪眼朦胧，所有的担忧在这一刻消融。再见小五那恍如隔世的感觉令他身心俱颤，和小五比起来，刚刚得到的第三魂环根本不算什么。在他心中，没有什么比小五的生命更加重要。 哥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担心了。 傻瓜，是我不好才对，是我没本事，没有保护好你。 小三，虽然我承认你的本钱很不错，但是你是不是先至少穿上条裤子？毕竟还有别的女孩子在。 这个，我怎么会变成了这样？谁把我的衣服脱了？ 没人脱你衣服，谁知道他们怎么没了？ 唐三向腰间摸去，还好二十四桥明月夜还在。当下赶忙将小五推开，飞速地取出一套衣服穿上。穿裤子的时候还好，但是当他穿上衣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。唐三此时才发现自己背后的异状，当他看到背后长出的八条猪腿尖刺时，整个人也不禁愣住了。 别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啊，我们谁也不知道，这是你吸收那个人面魔猪魂环的过程中发生的。唐三，是不是你的那个魂环发生了变异啊？ 让我自己感受一下。 一般来说，魂师在吸收了魂环之后，自己都能够感受到新拥有的魂技是什么。就像奥斯卡吸收了第三魂环，立刻就知道自己的第三种香肠魂咒一样。唐三在吸收魂环的过程中承受的痛苦太大，以至于他后半程吸收转化的过程都是在昏迷中度过的，此时才能定下神来去感受这第三魂环带给他的一切。唐三的冥想足足持续了小半个时辰，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表情变得有些怪异。 怎么样？ 应该没有问题，魂环是不会变异的。老师曾经说过，会变异的只有武魂，不同的武魂吸收同样的魂环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我吸收人面魔蛛的魂环已经获得了一个技能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只是背后这八条猪腿却无法解释。 哎呀！一声惨叫突然响起，众人吓了一跳，以为是有魂兽来袭，立刻警惕起来。当他们朝着惨叫者看去时，却发现并无警兆。发出惨叫的是马红俊，他的右手正握着自己的左手，一脸的痛苦之色。只见他的左手已经变成了紫色，表皮破了，正有黑水流淌而下，一缕黑气顺着他的手臂飞速向上延伸着。 不好，他中毒了，奥斯卡快！ 有根小腊肠。 赵无极一个箭步就来到了马红俊身边，一掌直接拍在他肩头，用自己浑厚的魂力帮他压制着侵入体内的毒素。干巴巴的小腊肠及时送到了胖子口中，大家这才松了口气。可惜他们的放松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，小腊肠入腹解毒效果第一时间发挥，那顺着手臂上沿的黑色气流顿时停止蔓延，反向排出。但是这个过程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，那黑气尚未退到胖子肘弯时就突然停顿下来，片刻后居然再次向上蔓延。大滴大滴的汗水不断从马红俊额头上滑落，显然他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。尽管有赵无极的帮助，可是两个人的魂力对于抵抗这毒素效果并不大，黑气依旧在蔓延，胖子的手掌已经开始溃烂。从胖子发出惨叫到现在只不过片刻功夫，这毒性之剧烈不禁令众人大惊失色。 啊，不好，这毒素我的小腊肠也解不了，太猛烈了。胖子，你究竟怎么中毒的？ 我就是好奇摸了一下唐三背后的猪腿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唐三，你那猪腿有毒。 胖子别动，大家都闪开，千万不要再碰我的猪腿尖刺。 一边说着他一个箭步来到胖子面前，也不顾胖子的手掌已经溃烂，直接抬手握了上去。唐三的手掌瞬间就变成了玉色。奇异的一幕出现了，就连奥斯卡的小香肠都无法解决的剧毒，在唐三的手掌握上胖子之后，竟然飞速地沿着原路后退，淡淡的紫黑色液体不断流入唐三掌中，然后消失不见。不过片刻功夫，胖子的手臂已经恢复了正常，手掌上的伤口开始流出鲜红的血液，脸上的痛苦之色也随之消失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同样的疑问出现在除了唐三之外的每个人心中。眼看胖子没事，唐三也松了口气。他知道大家心中有着很多疑问，却并没有急着解释。松开胖子的手后，快步来到那头已经死了的人面魔猪面前，抬手向他身上按去。人面魔猪的尸体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灰色，毫无生机。唐三只是微用魂力，就传来一连串密集的碎裂声，那人面魔猪的尸体瞬间变成了碎块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